是吧？所以说你看那长寿的人大部分颅骨都是非常丰满的，反过来你看那人生下来脑袋瓜特别小，甚至长成人了脑袋瓜也比较小，是吧？我们这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这是从中医纯学术理论讲，你脑壳小也就证明着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是不是脑壳小就不长寿了呢？非也，只能说明先天不足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呐。所以那些脑袋瓜比人家那个脑袋瓜小的人，你养生就更得上劲儿。反过来那些大脑壳的人，哈哈，大脑壳的人啊，啊，这脑壳长得比较大，是吧？这骨头长得比较粗壮，啊，你应该回家多给你爹你娘磕头啊，说明爹妈给的先天的肾精很足，啊，那有的人说，为什么有那大脑壳，啊，也得糖尿病，也得中风，甚至提前夭折了，那就是败家子儿，啊，爹妈给的肾精足，也架不住你这败家子儿的祸害。所以呀，那叫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啊。所以养生它不是满天下的找神医啊，养生是闻天下养生之理，是吧？合其一二而为之啊，不合其一二而夺之啊。啥意思？合了我的心思，我认为对的我要做啊，没合我心思，我仔细的揣摩啊，我多琢磨琢磨对错，分析分析，别盲目的做。哎，这是我们开办健康栏目的宗旨，是吧？这说了齿为骨之余，哎，你看叶落归根，秋天树就要落叶了，是不是说树叶对树没有作用啊？那如果你夏天就把这树叶全撸掉了，这树可能就要死掉，因为光合作用，夏天树的生长是离不开树叶的。所以呀，我们的牙齿既是骨健康的一个风向标，又是骨健康的一个什么呢？小诀窍。所以中医养生常说叩齿叩齿，尤其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别老打电话，别老唱歌，那个是漏肾精的。上厕所的时候把牙关咬紧了，是不是？哎，包括睡觉的时候把牙关咬紧了，咬得咯啵咯啵响，坐公交车的时候把牙关咬紧了，哎，这都是封藏肾精的作用。所以叩齿者啊，叩齿者人逾百岁而齿不落啊，经常叩齿，牙齿坚固，它就会影响到你的骨健康。所以牙齿的健康它不但是骨健康的风向标，还是骨健康的一个催化剂。哎，这是中医养生导引的奥秘。你回过头来，你说我到牙科啊，牙科大夫你给我治治牙，把牙治好了让我骨头好，这个牙科做不到，这个牙科做不到啊。所以呀，中医养生有着它的奥妙啊。叩齿叩齿对牙根神经的刺激，对牙槽骨的刺激，包括叩齿这动作对人的肾精和督脉的刺激，它对骨生长有好处。哎，你看那小树它不能给自己浇水，对不对？那庄稼它不能给自己施肥，但是向日葵它可以随着太阳的变化扭动它的头。而人呢，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影响我们的身体，去去除疾病啊，去实现身体健康，是吧？那么一说到骨健康，很多人更关心的是，你别告诉我费那个事，你就告诉我吃点啥得了，对不对啊？ 啊，吃什么东西对骨头有好处啊？啊，苦味的。啊，苦味的。啊，你看中医啊是这么说的，说咸，咸入肾，苦入心。啊，但是你像这些坚果，什么核桃仁啊，松子仁啊，这个什么呢，杏仁啊，是吧，这些坚果啊，包括那个栗子，有外壳有硬壳的那东西，这些都是苦味的。啊，苦味的。啊，栗子呢属于甘味还偏甜。啊，它们都能补益我们的肾的精血，来坚固我们的骨骼。啊，但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啊，少食勤食。啊，核桃仁一天俩就够了。有人说我一天要吃十个核桃，我告诉你，你那骨头补没补上不知道，你一天吃十个核桃，你光吃的过多的植物性的这个胆固醇啊，你会不会吃成高脂血症就不好说了。所以养生有度，美味不可多用，是吧。说到吃什么啊，补骨啊，我最早我十几年前给大家一个食疗的方子啊，叫杜仲牛膝枸杞酒啊，这个我的学生和助手应该都记着这个泡酒的食疗的方子啊。当然了，现在科技进步是吧，中医中药的提纯啊，中医中药的提纯，杜仲啊，你包括中药当中的骨髓补，是不是啊，哎，你包括这个西医当中提倡的维生素 D3 是吧，甚至老百姓那个钙片啊，甚至把那个牛啊那个骨头啊提纯的那个软骨素啊，它都对骨头的营养有一定的补充。但是中医补骨不是给你润砖头瓦块水泥的，而是让能工巧匠啊修好我们的骨头。而这能工巧匠是谁呢？啊，肾者，啊，肾者，哎，他是我们的能工巧匠，啊，坐匠之官，啊，肾是我们的工程师、发明家，是吧？了不得啊。固肾呢、啊？固肾养生方法当中有一个提肛操，哎，你看和咱们上面那讲的就连上了啊。上面叫叩齿，下面叫提肛。哎，你说这两个养生方法一连着做，哎，就会津液滋来，哎，唾为肾之液。你看那小孩老吐唾沫是毛病，啊，是毛病，是抑郁症还强迫症，老吐唾沫毛病。你不要认为你吐掉的只是口水，唾为肾之液，啊，唾为肾之液，叩齿提肛三次，口腔津液满满。金金玉液啊，比那金子还宝贵，哈哈，金金玉液分三口把它咽下，哎，这是中医养生的法则啊。啊，第一口入上焦平心火啊，第二口入中焦养气血补脾胃啊，第三口入下焦强筋骨而固肾精。所以说哪块亏得多你给哪块多用点啊，三口。哎，所以这个方法连起来叫什么？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你看，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啊？那另外呢，对骨健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一定要锻炼。哎，其实我这人是反对锻炼的，啊，我反对那个跑马拉松，我反对那个极限性的锻炼啊，老年人走走路就可以了，是不是 啊走走路就可以了啊，一天走个三里路，是不是啊，身体好的走个三公里六里地啊，足够了。另外呀，骨头在受力轴线上生长，哎，骨头的生长是需要压力的啊，所以说你看大胖子得骨质疏松的少，但是大胖子那鞋磨得快，是吧，你说我胖子我那鞋跟磨得快，得定掌 那大胖子关节软骨容易受损。这个关节软骨是介于骨头和筋之间的物质。哎，所以大胖子容易腰脱。哎，你看太瘦了吧，骨质疏松，太胖了吧，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所以人的体重啊一定要适量。老年人略微的发点福行，你太胖了是病，哎，太瘦了也是病啊，也是病。哎，这是锻炼，走走路啊，跳绳，60岁以下的行，60岁往上的就尽量少跳啊。另外强健骨骼还有一个方法叫浴足啊，浴足，每天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完脚咱们家里边有小木锤的啊，没有小木锤你弄个木棒子是吧，说干什么打人呢，不是啊，我们壮大树强壮督脉，用小木锤捶打足根，拍打脚掌啊，有利于气血在下焦的循环，有利于坚强我们的骨骼啊，木锤打一打足根，打一打后背啊，这个养生的方法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花钱不多啊。所以呀，补骨必求肾啊，养肾必强骨，所以骨健康一定是肾精足的作为保障。反过来，你肾精的填固，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骨头健不健康，是吧？你不要认为好家伙，我这边吃着补肾的药、补肾的保健品，最后给我补的骨质疏松了，你光别的方面好了，这回尿频了，骨头松了，牙也掉了，耳朵聋了，你那不是补肾，你那是把肾精啊坚守自盗给它流空了，是吧？所以肾精足不足，一看耳聋不聋，二看牙松不松，三看尿频不频，四看足根痛不痛，对不对？哎，这是肾精足和骨健康的相互关联。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补肾养骨填髓之法。何为补肾呢？哎，就是把肾漏精的缺口给它补上。肾五行当中属水，那么肾脏啊在五脏当中呢，它是主封藏的。什么叫封藏啊？封藏啊，你首先得藏得住，是吧？打个比方，这一晚上睡下去，哎，一宿不起夜，这就说明你的肾精藏得住。反过来，什么是肾精藏不住，什么是漏精呢？哎，往小孩那儿说，你看小孩尿炕啊，他最多尿到三岁，是吧？因为娃娃到了三岁，五脏功能才能完整完全，是不是？回过头来呢，你说那孩子过了三岁还尿炕，是吧？ 小儿尿床的毛病，它就是肾精不固，是肾漏精的一个表现。哎，那么有名的中医他就该给你补肾了。这个补肾不是给肾添补些什么东西，而是把肾漏精固不住精这个口子给它封藏住。这是小孩儿，他们大人呢，啊，听到水声就跑厕所，是吧？每次呢还尿不了多点儿。哎，我们把这叫尿频。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尿急，啊，来了就是急的，跑不到厕所就尿裤子了，是吧？更有甚者，人到中年，是吧？肾四二便呐，是吧？有一个临床的表现叫尿等待，啊，到了厕所在那儿等啊，想尿尿不下来，啊，你看前面是门把不住，啊，后面是想尿尿不下来，啊，肾的鼓动的能力不够，啊，肾四二便，这个四就是掌管，把不住门的，是不是啊？和开不了门的，哎，这都是肾不思二便。那回过头来呢，人到老年呢又开始尿床了，是吧？晚上起夜啊，一天晚上起一次夜，上一次厕所的人过60岁70岁正常。有的老哥哥呢一天晚上起七次，一小时没睡踏实呢，不行，赶紧跑厕所。啊，甚至尿的比喝的水还多，整个人都尿了，脱了水了。这都是肾精不能密固，啊，肾的漏精的表现。所以补肾，补肾，不是给肾吃多好的东西，是把肾封藏的功能给它恢复好。啊，把肾封藏的功能给它恢复好，啊，让它密固。有的朋友啊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我尿频怕冷，我到海南三亚过冬天去吧。大家记住啊，寒冷的天气让人密固，而那个炎热的天气、发汗的天气让人发散。所以肾精越亏越不密固的人，你到了冬天，是吧？你到南方猫冬，你出的汗越多，你肾的漏精越多。所以什么叫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哎，道理就是这样的。那么肾精啊，除了把它漏的那个漏洞给它补上，增加了它密固的能力，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五脏六腑皆兄弟，补肾，肾精把缺口补上了，第二步叫补益。啊，补益不是你吃的这个东西它能增加肾精，而是人食五谷杂粮，脾胃气血生化，肝藏血，肾藏精，肺藏气，心藏神，脾藏意，是五脏对气血的融会贯通，合理分配，那个它才是肾精。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你再高的高科技，你再先进的高科技，它不如人自己个儿自然天成的啊能力，啊，自然天成的能力，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今儿呢，我们要接着给大家往下说啊，最密固的主之骨养生藏肾精。 那么骨头和骨头，骨头是人体的这个支架，是吧？是框架，是栋梁啊，啊，后背那个脊椎叫脊梁骨，是吧？那么人这206块骨头，它是靠什么连接、活动自如的、坚固无比的呢？是吧？啊，你再好的砖头，你堆那儿，个人一推倒了，啊，单砖堆不起来墙。啊，你得什么呢？钢筋混凝土啊，你得水泥啊，你得把它连接上，啊，连接上。哎，那么连接骨骼的任务，哎，就交给了我们的筋，啊，交给了我们的筋。这个筋呢，在解剖学上，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上，认为这个筋，它就是肌腱，啊，就是肌腱，啊，其实啊，在传统中医看来，啊，则不然，筋，它由肝血所主，啊，肝藏血，主人一身之筋，又主人一身之曲直，是吧？所以这个筋呢，如果它只是连接关节的韧带，如果只是这些结缔组织的话，那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傀儡啊，他就是一个玩偶，他就是一个木头人啊，是人不是人，立那儿不能动。因为韧带啊，它的确有弹性，它也能连接，也能保护，但是韧带它没有动力，它不能屈伸，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连接着韧带，有关节保护，只有肌肉的收缩与舒张啊，我们把这个用人体工程力学来说是杠杆效应啊，骨头和骨头连接有韧带，而骨头和骨头当中都附着着肌肉啊，每一块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产生了人体的骨骼运动，我们把这些能够收缩舒张使骨骼产生灵活运动的肌肉，我们把它叫骨骼肌啊，骨骼肌。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也属于筋的范畴啊，能屈能伸有弹性啊，叫骨骼肌。那么人体当中这个肌肉，除了骨骼运动这个骨骼肌之外，还有什么呢？哦，还有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肠管，产生像蚯蚓一样这种蠕动的轻度的收缩和舒张的这个肌肉啊，解剖学上把它们叫平滑肌啊，平滑肌啊，比较平滑的舒缓的收缩和舒张运动啊，你像这个肠道的平滑肌运动产生了胃肠蠕动，促进了消化吸收排泄，是不是？哎，我们这个血管的肌肉的舒张和收缩，它起到什么呢？啊，它影响了血管的扩张和血管的收缩，影响了血流的变化，影响了血压的变化，甚至影响着我们身体的散热啊，影响着我们体温的变化。那还有一种肌肉，是吧？就是我在这儿给大家啊讲这个养生知识，是吧？甚至我们大家看那个啊艺术表演，喜剧大师那脸喜怒哀乐表情变化，是吧？哎，叫表情肌啊，表情肌，是吧？还有什么肌肉吗？还有，是吧？你像这个促进排尿 排便开合的这个括腰肌啊，括腰肌扩张约束，扩张约束管开门关门的肌肉。你看人体的肌肉很复杂啊，种类很多啊，但是归结起来都是能屈能伸，有活力有弹性。所以啊，在传统中医当中啊，把这些有肌肉有活力有弹性的肌肉和那些连接着骨与骨之间的韧带肌腱啊，还有我们这个腰上啊大梁骨那一环扣一环的腰椎间盘，我们都把它归结为筋的范畴。肝主人一身之筋，是吧？那肝的这个脏腑它是藏血的，肝血濡养着人的这些筋，当肝血不足的时候，人的这些筋就开始老化啊，就开始老化啊，出现了疲乏无力啊，这是骨骼肌，是吧？啊，出现了什么脸上的皱纹，肌肉脸上面部肌肉下垂，是吧？怎么呢？这是表情肌啊。啊，老年人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啊，这是血管平滑肌。然后老人出现了老年性便秘消化不良胃疼，呵呵，这是肠道的平滑肌。而他们呢，哎，皆由肝血濡养。另外呢，有这样的经验啊，大家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经验，说那个男人40一朵花啊，女人40就变成了豆腐，是吧？说女人比男人衰老的要早，而这个早也是女人她肝血提前不足的表现。啊，提前不足的表现。啊，这什么道理啊？哎，养生啊，它不是一刀切，说全国人民都按一个方子养吗？不是。啊，男女有别，五行有异，四季不同，是吧？甚至具体到什么呢？一天12个时辰啊，它都是有差异的啊，千万不要一刀切一概而论。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男女啊在肝血的调养上的区别啊。女人养生呢就是养血，男人养生呢就是养精啊，养精，是吧？那么女人她这个肝血的濡养一定要提前，为什么呢？因为女人28岁4728黄金时期，生育的黄金年龄。但是大家记住啊，这跟股票似的，涨到最高就得跌，跌到谷底还能涨，爬山也是一样，爬到山尖你得下山，对不对啊？有波峰即有波谷，有阴即有阳啊，所以女同志，你想健健康康的，是吧？你想容颜不老，是吧？内外兼修，那么记住，你的调养应该从28岁就开始。为什么呢？到35岁走下坡路了，5735，啊，开始走下坡路了。包括现代医学，女人过了35再生孩子叫高危产妇，是不是？那到了42呢，到了42岁啊，面颜面已经，你看女人衰不衰老过40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6742岁过了42岁，女人开始进入更年，肝血不足了啊。肝血不足了首先表现在什么呢？颜面上，哎，首先表现在颜面上啊，啊，开始出现皱纹了啊，胃经不和啊，胃络开始亏虚啊，吃饭胃口不好啦，是吧？所以肝血的濡养一定要早。那么既然肝血对女性养生这么重要啊，男性养肾精，女性调肝血，那很多人就会琢磨吃什么药啊，是吧？我告诉大家啊，真正的养生 真正的健康长寿绝对不是靠吃药，是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真正的健康长寿呢？哎，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啊，顺应自然的规律。那么女同志养肝血是怎么养呢？哎，其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听过叫睡美容觉，哈哈，睡美容觉。我一说睡美容觉，好多人就想到了，哎呦，白天睡大觉，不对啊，不对啊，是晚上。所以女性养肝血它最核心的一个条件就是晚上早睡啊，晚上早睡，这是养和肝血的第一要素。那么第二要素呢，哎，正好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说的相反。好多人说，哦，女人睡美容觉早上不要起床，错啊，错。肝血它不是孤独的生长啊，金木相克啊，金木相克。为什么人到老年女同志得便秘的特别多？我告诉你，你的肝血和你的肺气它是相互制约的，所以睡懒觉的人都便秘，是不是啊？早晨起不来床的人眼睛都不好啊。所以养和肝血第一条叫晚上早睡，第二条叫早晨早起。那么这个早到底早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说早，但是黄内经养生上说冬天要晚，但是我们就用一个早字来概括啊，叫雨鸡巨星啊。你看原来那个农村的生活啊，乡间的生活叫闻鸡起舞，是不是啊？哎，那鸡一打鸣它比闹钟准。为什么呢？你要赶上外边阴天下雨了，那鸡打鸣它也晚。所以表面上你那闹钟是每天准16:30，而你那叫机械性的时间。而闻鸡起舞，这小鸡报时打鸣，它是一个生理的周期，是对自然界的一个什么呢？哎，调和认识。但是现在我们都不养鸡了，是不是啊？哎，那现在呢，好多城市哪样养鸡啊？哎，但是现在，不少这个城市啊，这自然环境啊，越来越好，啊，甚至你看有的好的小区，好的这个公园，是吧？那小鸟啊燕子都回来了，是吧？你看我们那个社区，是吧？我们早晨，是吧？特别是夏天早晨，哎，能听到窗外的小鸟的叫声，哎，真是感觉到回到了我们那个童年的时代，是吧？啊，小鸟叫你起床，哎呦，很惬意。所以人们对大自然的呵护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回馈，这真是因果啊，这真是因果。那有个朋友说，那我们家那儿没有小鸟，甚至我们住高层，哈哈，住高层听不到鸟叫的声音，那怎么办呢？哎，那个窗帘不要太厚，哎，用阳光，哎，用早晨的阳光来把你唤醒，是吧？所以睡觉为什么要把窗帘挡上，避免外界的这个路灯啊、车灯啊这些光污染，它有助于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包括小孩睡觉啊，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孩子胆小啊，我们孩子这个天生就害怕，晚上睡觉我们都床头给弄个长明灯，敞着灯睡觉，你在人为的遏制褪黑素啊。所以说在光线非常强的环境当中睡觉，那质量是非常差的。哎，所以现在有人又有了一个小方法，说睡觉我戴着眼罩睡。哎，这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但是你的眼罩只是让眼睛对光不敏感了，那皮肤呢？啊，你总不能把脸再盖块手巾吧，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把窗帘挡上，人在昏暗的环境下睡觉。啊，昏暗的环境睡觉。哎，那么阳光、日光，哎，就把人唤醒。哎，这都是符合自然的。那么在肝血的调和当中啊，中医啊 有一位什么呢？药药啊，什么当归啊、芍药啊，丹参的，是吧？我以前还给大家讲过这个当归的这个故事啊，咱们将有机会还能再说说啊。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肝血主调打，把觉睡好了，把床起好了，哦，别忘了，你想你肝血和，你想你肝血让你这肌肉啊，肌肉活动灵活，养好筋，不得腰椎间盘突出，哎，劳逸结合啊，走一走路啊，啊，敲打敲打胆经啊，哎，这是外在的调和。那内在的调和呢？啊，不生气。当然了，我们说不生气啊，圣人都做不到，是不是啊？孔老夫子生气还骂人呢，对不对？哎，所以怎么办啊？人要少生气。哎，那么生了气怎么办呢？大气化小，小气发出去啊，不要形成淤结啊。你像这些年来啊，你像这个什么甲状腺上的疾病越来越多，这都跟肝血不调形成淤有关啊。外边的调节方法叫敲胆经啊，那边的调，那里的调和方法是什么呢？啊，人要少生气啊，不小心生了气，人要学会什么呢？撒气啊，撒气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法啊，按揉胆经是吧，还可以通过什么呢？啊，心理疏导，把它发泄出去，是吧？不踢猫踢狗，你踢下大树都可以吧？啊，人要学会肝气调达的情感疏解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何为人之五体啊？筋、骨、皮、肉、血脉。人之五体由五脏所主。我们上回给大家说到了人的筋，给大家讲了筋不单单是解剖学上讲到的肌腱和韧带，它还包括收缩有力、舒张迟缓，哎，还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正所谓肝藏血，主人一身之筋，开窍于爪甲。而人的这一身之筋一定是能屈能伸，有弹性、有力量、有活力的。那么人的筋呢，受肝血的濡养，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给大家讲了啊，久行则伤筋，就是咱们百姓朋友常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啊。这个锻炼身体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啊？哎，适度为好啊，适度为好是吧？锻炼适度了，增加肌肉的力量，调和肝血。说我锻炼过劲儿了呢，哎，久行伤筋，劳伤肝血，哎，甚至有的还会猝死啊。什么叫猝死啊？哎，突发性的心肌梗塞，突发性的心力衰竭。为什么衰竭了？心脏收缩无力。心脏为什么收缩无力？心脏的肌肉失去肝血的濡养， 那心脏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失去肝血濡养呢？哎，用之过度，哎，用竭了。那么这个九行伤筋也是告诉大家，过度锻炼身体损伤肌肉不说，还会耗伤肝血。所以啊，为什么那个肝硬化，是吧，为什么那个肝脏的损害它跟过度劳累也是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那么既然想养人的筋啊，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注意关注啊，什么叫肝血不足不能养筋？哎，从韧带和肌腱上来讲，你像滑膜炎、关节炎，这些炎都不是细菌感染，无菌性炎症。那无菌怎么还发炎呢？啊，红肿、热痛、粘液渗出，哎，劳损。哎，怎么办呢？补足肝血，肝血足，你那个肌肉、韧带，哎，它就得到了滋养。这是关节炎要养肝血，是吧？那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人体的肌肉的存在形式，骨骼肌啊，人要运动，骨骼肌是吧？所以人运动多了为什么会浑身发酸呢？啊，西医告诉你那叫无氧代谢，产生了肌酸了，是肌肉代谢的废物垃圾堆积了，哎，也是肝血不能滋养肌肉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敲打敲打。你看运动员啊，为什么要配这个专业的理疗按摩师？他是通过外界人为的帮你疏解肌肉，消除他的紧绷疲劳，促进他的经络调达和肝血濡养。这是骨骼肌啊，平滑肌啊，动脉硬化，是吧？血管平滑肌，动脉硬化，啊，那么胃肠的平滑肌呢？哎，我们给大家讲了什么便秘啊、肠梗阻啊，哎，肠子不蠕动，啊，我们可以推推任脉，啊，用一用磁疗，点一点天枢穴，揉一揉中脘穴，啊，这些经络点穴法。经络点穴不是来给你治病的，经络点穴它就是个导游，把这块的门打开，让气血过来，灌输到经络当中，滋养到你的什么呢？肌肉，滋养到你的脉络，进而通了，它才能去除什么呢？疾患。经络不通，气血闭阻，你这会儿就会形成疾患。那么当然了，还有面部表情啊，什么口眼歪斜、面神经麻痹，那嘴老抽颤，是不是啊？面肌痉挛怎么的了？哦，我们说叫中风了，小中风了啊。啊，其实说白了，口眼窝斜、面部神经肌肉的震颤，那叫肝风内动。为什么会肝风内动？还是肝血不能濡养面部的表情肌肉，哎，这个肌肉就会出现抽搐啊、麻痹啊、震颤的这些表现，是不是？那么讲到了骨骼肌、血管平滑肌啊、胃肠平滑肌，哦，还有脸上那个表情肌，哦，再说一个最重点的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不是？所以眼睛，尤其人到老年，怎么知道你肝血足不足？有没有老花啊？眼睛提前老花了。为什么老了眼睛会花呀？啊，因为肝血不能明于目啊，所以好多人这时候什么补维生素啊，是不是？点这个眼药水啊，是不是？贴这个什么眼罩啊， 你倒明白，正本先须清源，是吧？你那根源怎么样？你有没有去濡养一下肝这个脏腑系统？所以呀，养筋就要从养肝开始。肝的脏腑的调养，就是对人一身的肌肉、肌腱、眼睛，包括关节的润滑和弹性的全面的濡养。哎，这才是表里相依、正本清源的道理。那么在调养肝血当中啊，祖国传统中医有一个很传统啊、很悠久、很物美价廉的成药啊，调养肝血不和的，叫当归丸。因为这个药啊价格太便宜了啊，所以在好多小药铺买不着，哎，好多大药铺、好多大一点的中医院啊，好多医生还在炮制啊，所以啊，药不在贵，在于其效。这就是不要让祖国的传统中医文化的瑰宝不要让它失传了。哎，所以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对祖国中医药宝库的知识能有所记忆，哎，那我今天把当归丸啊，这个养肝的常用的成药的药材，我把它这里边的药学文化给大家说说。当归丸就是当归和炙甘草一比一的比例啊炮制成的什么呢？绕丸子啊，大绕丸子啊，现在都改成什么呢？水丸小药粒了，是吧？请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啊，或者按说明书啊，希望大家要科学服药啊。那我今天不讲吃药的事儿，我们讲讲当归和炙甘草它的中医文化的由来啊，给大家补一个药学的知识啊。先说当归啊，当归啊，它是一种气血双补的妇科良药。你看这儿我说的很有重点，哎，你看我讲过，女同志就是养血，男同志就是养精。那么女同志常见好多妇科病，什么叫妇科病？妇科病就是气血不和，妇科病也叫带下病。所以女同志你想治妇科病，不是说你吃多少消炎药，你用多少杀菌素，不是，是你要把气血补足。所以啊，气血足的女人是不得妇科病的。回过头来，妇科病治不好的女人，你要看看你是不是肝血出了问题。哎，这就给咱们一个啊知识的萌芽啊，给大家一个知识的方向。这个当归啊，作为女性妇科药补血，不但补血还活血，是不是啊？啊，女同志漏精的，她把血气血给你修补上，不让你漏；有淤血的血块的，她给你活血化瘀啊，还能调经，哦，还能止痛，啊，是一种极为优良的妇科良药。下来从中药角度来讲啊，当归又名全当归，是吧？那么当归这个药材呢，根据它的身体这个，就这个药材啊，根据这个药材它身体的这个部位，药材的部位啊，又分为归身、归尾、归头，还有什么呢？啊，用它来什么呢？泡酒的酒当归，啊。那么当归呢，它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儿。一般呢都是切片儿，啊，或者什么呢？经过酒来炒用，啊， 所以啊，有不少女同志问我说，我吃这女性妇科药的时候能喝酒不？告诉大家，不能喝啤酒。啤酒性是寒凉的，所以那男同志喝啤酒，因为酒是寒性的，长将军肚子。女同志你想增肥的，你就喝啤酒，是不是？准给你长个游泳圈啊。所以女性啊，养肝血，适当的饮点白酒啊，适当的饮白酒啊，每天别超过什么呢，一两啊，三到五钱，晚餐佐餐而用，它是来养肝血的，调达肝血的啊。现在人都赶时髦喝红酒啊，喝红酒最好配炒牛肉或者烤牛肉啊，红酒也是偏寒凉的啊。所以女同志在经期或者气血亏虚的女同志，我们建议你喝醪糟或者喝白酒，别喝红酒，也别喝啤酒啊。那么在咱们国家呀，甘肃的岷县当地产的当归的质量是最好的啊，素有中国当归甲天下，岷县当归甲中华的美誉啊。那么主播中医认为啊，当归性味甘辛温啊，性味甘啊，甘它就能入脾，辛它就能入肺，温它就能补人的阳虚，入肝经、心经、脾经，你看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之功。那么当归啊，在临床上常用的都是补血之药，常用于血虚诸症。当归既能补血又能活血止痛，被定为妇科药药啊。食疗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当归，气血大亏的人吃什么啊，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啊，所以食疗也可以用啊，食疗可以用啊。那么当归啊，因其能活血止痛，它又用于什么呢，哎，跌打损伤啊，跌打损伤，风湿痹痛，还有什么呢，哎，疮痈肿痛啊，你看跌打丸里头就有一定的当归啊。那风湿里边用当归干什么的，一个是活血化瘀来去风，二一个呢是通过养肝血来养筋啊。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啊，因为其当归含挥发油、亚油酸、烟酸啊及维生素 B12 等宝贵成分，它具有抗恶性贫血的作用，是吧？它对子宫呢有二向性的作用啊。什么叫二向性啊，哎，既能兴奋子宫，促进宫缩，又能抑制子宫的痉挛，哎，来放松子宫，使其迟缓，所以当归它是双向调节。此外呢，当归含有维生素 E 啊，对什么呢，维生素 E 缺乏，是吧，以及呢疼痛、慢性炎症，当归的一些含当归的一些药材和保健品它有作用，还有作用啊。那么当归煎成汤剂啊，煎成汤剂对痢疾杆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溶血性链球菌、白喉杆菌也有抑制作用，你看它还是一个生物抗生素，是不是，哎，所以当归啊，因为其补血活血，是吧，